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回來第二節了，有阿東在這裡一定沒有悶場，很好談的，我都覺得你很好談的，講一下，有一件事我們講人生，你去到人生一個幾 critical的階段，你過了40 40而不惑，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其實我當然有，我40歲生日的時候都想過，人生怎麼可能是不惑？看我們萬變世界怎麼能夠是不惑？不過說真的，如果你說人生這幾年是很多事發生在很多的關口轉來轉去，尤其是這大半年至一年，在 我自己屋企人發生了很多事，自己在事業上又有很多逆轉變，所以13年又自己衰仔坐牢，是嗎？這麼嚴重，12年又反國教又去絕食，其實一年開始全身參與更多社會的事情，這幾年對我來說變化是很大，很多事情變化 所以其實2010年都已經，其實2011年比較大的變化，因為我自從去了反國教，我是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喂，你學生會那時候你是不是好像做過會長的？我是做學社聯會會長，學社聯會會長，那是學生會裡面一個當然的職位，一個official的職位。做什麼工作？就是看著那26個屬會，我旗下有26個 什麼屬會，不同的興趣，不同興趣，例如即是學生會其他那些屬會，沒錯，例如學生會旗下有一堆是那些例如舞蹈學會、劇社、天主教同學會、文社、文長，不怪你這麼厲害，說話你經常都幫人跟人溝通，26個會都不同feel，沒錯，你真的要怎樣聯繫這麼多個會、coordinate、community，當年我們學生會就出缺了 武裝，我那一996年做P的，因為我96年做president，那年學生會就剛剛武裝，所以沒有人願意上學生會的裝，所以就武裝，我就要做很多學生會和那些acting expo。那你不想，其實你是不是對學，你有即是那間你讀書的時候，肯為參與這些活動，都是有一份心的啦，你不想。 新華社那些，當年去新華社蘭幹過去，政治活動你都有，對這個社會有關心，學生時期已經關心，始終我們那個時代，廣大，一定的，都說有些天子門生的心態，是好的，其實廣大就是培養 領導人的訓練，領袖人，現在不行了，其實上大學的功能，大學的工作就是訓練領袖 future leader 你的時代培養官，專出官，是啊，專出官全部都是在大學出來，尤其是廣大入政府那裡做，這個是一個應該的發展，當然現在就不同了，因為為什麼會這麼大，就是他不讓你有獨立思考， 不讓你質疑政權，就算不要說反，不要說我要獨立，我要反共，不要說到這些，只是說政府有什麼不對指出， 政府都不容許，已經扼殺你。 其實我覺得很吊詭，這件事不是不容許的，蔡醫生， 啲人暗春化。 哎呀，呢样更加大镬。 要冇要，即系个骨质疏松，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嘅人， 大镬啊！ 骨质疏松，即系 自动跪低， 等得自动跪，系咪自动跪完机？ 冇错， 即系呢啲叫自动跪完机，自动跪低。咁你 呢个系最大， 边个话唔俾你批评？ 呢个系真系绝望啊！你我哋觉得， 即系就算喺商营机构，唔好话政府咁大，即系就算喺商营机构，你明知个老细或者你个上级有啲嘢讲错咗， 即 系你上级有啲嘢系唔啱嘅，你有冇嗰个骨气？去指出佢有問題，或者係唔好話指出啊，唔好話去 confront 佢啦，甚至你提出，我發覺而家啲人都唔夠膽嘅，係啊，唔夠膽表達自己嘅唔同嘅想法，呢樣嘢係對個社會前進係一個最大嘅窒礙。 啱， 輸就輸自己， 係啦，輸成個政府啊。其實一個人如果個由細到大咧都係咁怯懦嘅心態啦，或者係咁。 整體氣氛嚟噶， 叫做識時務啊， 係啊，識時務嗱，而家識時務就係一個主流啦嘛， 不嬲都有，但係冇識時務而家咁賤格噶嘛，佢即係去到有陣時，我覺得係真係黑， 即係狗奴才而家真係 狗奴才， 一隻狗咁樣。 咁你嗱咁樣我就話講翻，你由讀書時候你都有叫做有熱血啦，有干勁啊，咁到而家你睇翻轉頭，你覺得你嘅立場有冇改變過？ 你的意思是哪方面？ 即是譬如你觉得以前你会很多东西有批判，不过你现在都没变 了。没变 即应该不是这样的情形。即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哎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即有这些这样的，譬如加上 人 即尤其是你又结婚啦，你又要有仔女啦，有两个细路家里那个压力啊。 有啦，当然有啦。那其实即是好像我举个例子。即係好簡單，嗱，我13年因為一啲罪，即係一啲事件就走咗去，即 係真係坐監㗎， 係真係還押，還押咗三個星期， 咁三個星期啊， 係啊，咁出到嚟，我太太就話你即係任何事都好，你唔可以太過即係。向得太走得太遲， 係喎，你叫太太應該好擔心㗎，你而家都仲， 所以即係好似絕食，即係好似12年絕食嗰次咁樣，突然間，即係我太太係睇新聞先知我絕食。你明唔明啊？即系我 咁你梗系惊老婆唔俾你，你先至出呢一招啦。 即系嗰阵时佢大紧肚，陀紧细 咯。咁但系哇，你都好捐血 嗱，其实当时系咁嘅，12年咁你知道有家长做啦，即系而家啲人就话佢哋系左交，唔紧要啦吓呢啲立场嘅嘢。咁但系我哋当时系喺个风风火火里边，喺个核心里边。咁当时我哋倾点样去点样接力绝食嘅时候，因为当时阿学文仔就开始咗三个绝食啊嘛，周庭佢哋吓开始绝食。咁大人即系我哋当时讨论就话：喂，我哋大人冇理由咁怯懦噶，咁所以冇办法啦。家长早都被卷入咗。 喂，其实呢一个咧嗱，即系唔好讲太多绝食。不过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当其时系咪都认同绝食有用咧？ 喺当时系。认同啊！当时即系你谂啊 ，day back 翻四年前吓，即系唔系而家？而家梗系冇用啦！即系时间又唔同咗啦。 个政府冇变过嘅， 但系当时未有绝食噶嘛，即系当时即系未有大规模嘅。 其实我觉得你哋都系即系阴公嘅，真系。 咪当时所以咪啊，成班家长组成班阿妈嚟噶嘛，男人都冇得几多个啦。咁死啦！咁啊，男人大镬啦！咁啊，即系都要上噶啦。 第一二棒， 我都要接棒去噶啦。 披甲上阵， 披甲就行噶啦。咁点知咧？我又唔知道幾時上喎，咁點知就唔知絕咗兩日就有幾個 quit 咗啦，有幾個阿媽 quit 咗，跟住死啦！咁喂到我啦，我要上啦，直情喺正中嗰度，喺個後巷嗰度，我都係好笑呢樣嘢，講咗出嚟，每次都笑嗰啲人，就係我因為我哋喺嗰度瞓噶嘛，慢慢咁啊死啦！咁喂阿東上啦，要嚟啦，今晚 announce 啦，佢嚇當時即。仲有即一個鐘頭後，我哋你就要上去announce 你接力噶咯喎，咁跟住我心諗撲街啦，咁到我啦，咁哎呀 未準備 好喎，跟住我又唔知要接到幾時， 未申請俾弱智申請， 唔係當時佢嘅心態真係， 因為其實我明白啊，因為你唔係你自己一個人決 嘅， 加埋你屋企咧，你又唔可以唔你屋企嗰個睇法噶嘛，因為你雖然你話你個組織裏邊有身份，但係你屋企個角色更加重要噶嘛， 即係呢樣嘢好緊要，所以跟住就 所以有陣時嗱呢樣嘢我話你啦，你係傻嘅， 老 襯咗，梗係即冇用嘅，做埋啲嘢。加埋又揾到自己真係， 以前就唔同，唔係咁啊！喺嗰個喺唔係喺嗰一刻，一年嗰一刻， 明白 喺反國教個運動， 所以要保持腦筋清醒啊！做人要上上， 唔係最爆笑就係我仲有一個鐘頭要絕食，死啦！ 我成日未食过嘢，跟住点啊？喺个现场占领个现场嗰度，死啦！就问啲韩文仔，喂，边度有饭盒？边度有饭？边度有嘢食？边度有垃圾？即系跟住我喺地下， 多余嘅。 我喺地下见到嗰个一堆饭盒喺度，即系系啲人捐嚟嘅，即系唔理啦，就求其攞个粟米粒饭，就行去后巷就狂爬爬。 唔好讲出嚟笑，俾人笑添啊！你 哎，就想原台啦。跟住我系我屋企人睇新闻先见到。 咁你又唔啱啦！我认为你系对屋企人住。 咁系嘅，呢个我承认嘅。 真系呢样嘢，无论你呢单嘢咧系成功定失败，基本梗系肯定失败咗啦。吓，就算成功，你都冇得成功嘅，诶，嘥气啦！唔好再讲住，笑死我，觉得你好愚啊！ 算啦，唔紧要啦。咁呢啲都系过去咗，后来我都唔 buy 啦。即系 你，讲真，你如果经历过呢啲嘢咧，你又有阵时做事咧，就一股干劲啦，热血又有余啦，吓，但系有阵时系冷静又不足。即系思考上，你个心理状正，即系嗰个全盘方面，我咧你睇得唔够细致咯。 冇办法噶啦，即系我成日讲社运同政治唔同嘛，社运你系真系风风火火，你运动嚟噶嘛，即系你行到去前边你就嘘嘘声去嘅，你边有得褪嘅啫？即系四眼话斋，即系例如好简单嗰次喺港大围阿马飞心嗰次，即系啱啱年头嗰阵时咧围阿马飞心嗰次，咁啊阿热血啊唔系阿四眼喺现场嘅，咁佢就冲冲冲即系咩整老将，你知佢人噶啦，即系冲咁我系即系我都喺度噶嘛，即系我又拉住佢，喂唔系咁捻样啊！唔好咁，你等佢出嚟先，即系好捻多部署嘅，即系大家都稳阵嘅，即系我反而喺嗰个刻，我就变咗我就 我真系好欣赏 咗，点佢又冲 啱啦，啱啦，你讲得好啱啦，即系有阵时咧，我就好欣赏你哋咧，好想做一啲嘢，嗰种热诚啊吓，但系有阵时又要谋略噶嘛，要谋略噶嘛啊，咁我嗱，你而家去四十不惑咧，你真系有阵时回想啲嘢咧，有阵时真系要思考下咩要为之不惑咧，真系唔好再俾呢啲嘢咧蒙蔽自己。 咁而家就冇咁冲动。讲真，即系而家望中，例如我再讲单嘢，好好笑。年初一嗰单， 你唔喺度话有咩现象啊？ 但系好搞笑。咁我就十点几，我就见到阿天琪佢哋咧开始就冲个盾阵嗰阵时，十点零十一点。咁我一路睇住个 now， 即系一路睇住个直播新闻咧，你知直播成晚。咁又睇，我仲喺度话，切呢啲有咩用啫？冲乜鬼啊？唉，又咁搞笑嘅。 因为过来人， 你又新东补选， 已经冲过冇 咩？唉，你唉冲乜嘢？你咪做长梳，你新东，你仲话咩新东补选游行笑到我甩皮啊？嗰阵时，即系咁你都讲得出嘅，唔系啊？话散出，咁冲咗失败啦。今日褪一路褪，褪到后面有人淋猪油嗰阵时，唉，得啦。褪出去，因为我哋旺角占领 high 嘅，即系我占领旺角，我即系差唔多八成时间喺度噶嘛，慢慢喺度咁滞噶嘛。咁我哋知啊，诶，咁你褪翻出去，过浪河方出翻去亚皆老嘅时候就散啦，大家应该翻屋企啦。 呢嗱呢个左交心态， 唔系明啊，唔系当时唔系啊，我唔系左交心态。当时我见到个现场啊，十一点十二点嗰阵时啊，现场气氛系，唉，咁样冲咗出去都算啊，屌啊！跟住竟然有兩槍槍聲，你大家知啦， 冇錯。 跟住啲 WhatsApp 係咁嚟啦，即係話：喂，屌出唔出嚟？喂，開槍啊！撲街，出唔出嚟？喂，而家咪真嘅，即係咁，我都有啲社運喺前線，即係喂，開槍啊！點樣咧？撲街啦！我見到我淨拍緊曬，屌你老母，搞撚錯，開槍！我屌老母，即係癲曬個人，就又嚟啦。 係啊， 嗰時點幾？我記得點半。跟住集結喺 倫敦啦。我唔知我第二朝先知，但我好興奮。 跟住集結嚟倫敦，我就哇個心急如焚。跟住點咧？就心知事 啦。去唔到啦，唔係想去都 去啊，去啊。嗰陣時點幾？唔係我唔知。咁嗰陣時我住大埔啊嘛。咁我就唉，屌個心熱窩馬蟻，跟住就我就走入去房。同我太太讲话，老婆，嗰度 出边打紧仗啊，喂， 旺角出咗啲事，出咗啲事，即系讲得好 my 好。 你老婆唔知咩？冇睇新闻。 冇啊，瞓咗啦。 啊，好似我瞓咗，乜都唔知咗。 佢话旺角出咗啲事，我想出去睇一睇。跟住佢即刻弹起身，佢话。唔好啦，听日年初二要去边个度拜年一早，同埋你唔好出去啦，乜乜啊，跟住我就咁好啦，咁继续心急如焚，喺度睇到五点，结 果冇出到， 结果冇出到，即系都有一路 出都冇用噶啦。嗰阵时你哋去啦，开头嗰前嗰，不过咁嗰件事就反映咗咧，香港有勇有即系有勇气嘅人咧系有嘅，咁我又睇到香港嘅希望咯，但我有阵时觉得你又真系好笑喎。傻下咁，你自己 系啊，会落去噶。即系例如，喂，讲真，你问我，我都其实同一条 line 嘅。你问我，如果我当时年初一喺现场喺旺角，即系而家我马后炮都讲乜鸠都得噶啦。但系我都一 定係拿嚿磚頭？你有咩嘢諗啫？你見到個差佬，你見到黑警瞓撚咗喺度，你冇得諗嘅。你當時嗰個一定係攞磚頭，係咁坑我嘅，你唔冇得諗嘅。 勇氣呢樣嘢我欣賞啦，你應該係咁。 香港人， 因為係啦， 我哋抗爭者，爭差佬爭咗咁多年， 係啦， 一四年嘅仇都未諗 報，受海如索， 真係仇深似海， 冇得驚啊！ 仇深似海，你雨傘旺角到而家，仇深似海對黑警，你諗你喺現場，你邊有咁多理智啊？梗系坑落去啦，梗系围揼啦。 我第二朝一见到，我唔知几高兴，哇！香港人用即着啲咁打警察，咁打警察系好进步噶，好大嘅突破嚟噶吓。咁我就系，但系咧，而家你我听你咁样讲，我你都好支持我哋要个抗争啦，亦都系 唔好 唔系嗰啲啊飞磨你飞飞啊乜嘢冇嘅，唔系讲呢啲啦。咁但系你对香港独立咧，你好似又保守啲喎。 我保守啲，唔系我梗系支持香港独立啦，梗系支持香港建国最好，即刻建国，听日建国最好。但系我系一个好实际嘅人， 系啦， 因为我哋始终年纪比较大。 你啊咁样呢方面你嘅所想象又唔够 嗱嗱。 我哋都要呢个幻想有理想， 冇所谓嘅，即系我照讲冇所谓嘅，即系呢样嘢我唔含糊嘅，即系我梗系希望香港建国啦，香港独立梗系好啦。但系问题，你实际嘅考虑，你发觉系唔即系你问我系只系一个中六合彩嘅梦想，你问我 唔系咁你而家对我哋而家叶普成呢一个五推公投呢个制片全民制宪，你觉得成效唔大咧？即系咁样讲法就，如果唔系，好似我哋觉得满腔热诚，我哋好有希望，我认为 即系我就唔想令大家唔开心，即系我知道 你唔系你讲你讲法，大家要 嗱我好老实嘅，即系我就算自己节目都系咁讲嘅。即系先唔好楞埋五推公投同全民制宪嗰样嘢嚟讲先。但系你香港独立。即是一件好太遥远嘅事，因为你始终 你当然唔可以今日就深咗去独立啦，所以咪就 系 制宪。 始终中共唔倒台，即系始终中共有一日喺度，呢个系冇办法达成嘅。当然我拜陈，唔知点会俾你独立？ 你系共产党喎， 唔系问题，你点会俾你独立？ 唔系 共产党， 佢唔会俾你啫，唔等于唔能够出现噶嘛。 可以出现，咁但系佢唔会 成功噶嘛？ 唔会成功，唔系我觉得佢唔会成功。 成功唔系一定要将共产党消灭咗先。 唔係第一，唔係要消滅共產黨，我唔係咁嘅邏輯，徐醫生，唔好搞亂，我唔係咁嘅邏輯，話一定要，我唔係嗰啲，我唔係嗰啲咩泛民邏輯，話咩先要咩滅中共，唔係，即係咁樣講，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唔好講呢啲咁戇鳩嘢，即係根本就白痴嘅，即係你仲講唔加，即係你見到而家嘅支那國，你根本上係冇希望。呢個國家係冇希望，啲人民係冇希望，即係唔止個中共政權冇希望，係最慘。 所以 你政權冇希望，你人民有希望，你都仲搞得掂喎？即係屌，支那人民又冇希望，支那國又冇希望，都唔關我事。深圳河以北嗰啲關我鳩事咩？你十三億人民，你哋自己都唔去努力爭取，你哋自己都唔勇武抗爭嘅，你都唔係話要自由 嘅。咁其實你如果你都認同唔關我哋事，咁你點會驚佢對我哋即係 但係問題係事實上佢擁有你嘅自權。佢拥有你的权，即是佢拥有呢个权，佢而家代咗落袋，佢拥有你的嘅嘅嘅 嘅。你觉得佢代得好稳阵咩？ 代好稳阵。 边个俾噶？边个俾佢噶？ 佢自己攞噶嘛？ 佢攞到 攞咗噶啦。 佢攞到你唔俾，你唔俾佢。 我要讲嘅就系， 你问题系如果香港嘅人真系唔接受佢嘅统治咧，佢冇办法统治嘅。 同埋第明啦，咁但系第二样嘢就系最重要嘅，始终香港独立喺。整體七百萬市民裏面不是一個最大的公因數，或者是大家都 沒有說出最大公因數，這件事是沒得談 跟我們一樣。那 OK， 那一個社會裏面你是多元的嘛，很多不同類型的人，你怎樣城邦又好獨立又好，你怎樣令更多人去埋嚟我哋獨立嗰個夢想裏邊啦， 即係普成咪做緊咯。 好，我再落翻去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我覺得暫時喺而家嘅社會氣氛或者而家嘅人嘅氣氛底下咧，即係我就好唔離地，又好貼地嘅，即係我係 呢樣啱，呢個諗法係 好貼地嘅。即係你喺網上面點吹都得啦，即係或者係可能好多支持者圍住自己，即係我哋眾志成城。但係好簡單，你睇下六四。你看看六四那个维园晚会都还有成五个足球场的人点着个足球 你明白的了是不是你明白现在的政治的现实是怎样那你在现在非常这样的政治现实九月来再四个月 我也都很实际 我又觉得这样看虽然你说那班人呢还好像很多人还是 叫做大中华、或者是心里面不喜欢中共都好但是 都接受佢嘅統治，你可以咁樣講。 係，因為你冇辦法，你諗唔到辦法改變，即係你嗱。 而家我哋諗緊喎，你而家制憲係制憲，其實係一個最 mile 最 mile 咧，亦都係最循序漸進、最合乎法理嘅方法嚟。 其實而家咧，政圈又好，社運圈又好，即係其實大家冇留意一樣嘢，就係、是、你點樣將件嘢 sell 出嚟。 咪而家所以 所以 I mean, 選舉個工程一開始嘅時候，咪就係將呢樣咪落街咯，所以佢哋咁辛苦要落街宣傳咯。 I mean 唔係做唔做啊，係點做？ 做緊咯， 個形式啊， 而家咪做緊 包裝件事啊， 係 你明點樣去將佢？ 而家咪就係利用呢個立法會選舉呢一個過程裏邊去將呢個信息帶出嚟咯。 明啦，但係呢個係過程嚟嘛，即係呢個係我嗰件作，但係點樣去做啊？即係點樣去糖衣化咗佢？點樣 set？ 即係例如壓四眼，而家好，我覺得佢做得幾好啊！佢一講到佢，即係佢又靚仔又成，咁點樣去好温柔地去講俾佢聽點樣去搞啊？所以如果有關於葉普誠嘅立場，即係我自己唯一我自己不認同，或者我都是第一次講，即係對住麥嘅，即係我覺得對於廣大的香港群眾嚟講，就算他是爭取支持民主的人都好，你叫他講五區公投呢樣嘢咧，佢係唔接受，好難接受，即係話我投咗你，你即刻辭職啊！即係你明唔明我講乜嘢？香港人都係實際噶嘛，呢樣嘢係比較難啲去 sell in。我話唔係話唔得，我唔係完全否定，我唔係否定 嗰個係 難， 清楚， 我覺得係難。令人哋去令到香港人或者港住住即更加去理解呢件事。嗱，你講全民制憲咧，所以我就覺得啊，其實我諗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其實你淨係講全民制憲咪得咯？即係你點樣包裝全民制憲就話，我入到立法會，我要無所不用其極地推動全民制憲，廢除基本法，重新審視基本法，係咪？即係我係無論任何嘢嘅。掟嘢又好，拉布又好，乜嘢都好，我用会用尽任何办法去令到令到呢个全民制憲系成功嘅，咁就唔使搞足啲五区公投咁嘢。嗱，五区公投你谂下，你五区当选，你先有五区公投，系咪？咁你谂下，你又要拜人，要五区嘅人咁样，你又要摆呢个五区公投，我投咗你，你又要即刻辞职嘅咧？对于大家現實啲諗，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對嗰班咁嘅怕麻煩嘅港豬嚟講，即係對於一啲屌連行多兩步都怕流汗嘅香港嗰啲群眾嚟講，你好難接受，所以永遠七一嗰啲。 你呢一樣咧，我知好多人都係咁樣諗，但係咧，我話咧，我而家開始即係我呢一個憂慮嘅，我經常都好似你咁樣有呢個憂慮啊，咁樣嗰啲人會唔明白接受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亦都係放棄咗呢啲咧所謂你嘅港豬豬啊，或者呢啲 放棄佢哋啦， 係啦。因为事实上咧，呢啲人咧唔好左筹左势咧，我觉得就冇问题噶啦。香港我哋要独立啊，我哋要真系要能够成功嘅话咧，唔需要靠咩最大公因素啊，大部分嘅人啊，要 大部分嘅人吓， 其实唔需要，我觉得一啲都唔需要。如果你咁样谂咧，乜嘢都做唔到噶。 唔系我明啊，另外一个 argument， 尤其是香港一个咁功利嘅社会，全部都要讲利益挂帅啊，冇着数嘅嘢，冇人去谂嘅。 所以简单讲，如果你即系如果你有一万几千人，你 move 到撼动到个政权，个政权系会改变嘅话，嗰班咁样嘅港猪猪咪即跟看风使你。 其实咧， 我知呢个系另外一个 argument 嚟嘅。 我知嗱，再讲翻咧就系话咧，我点解我话个咧可以唔使要你呢啲咁样嘅吓讲猪猪啦，或者系嗰啲咧你话你就系好公理啊，觉得呢啲样嘢都唔实际啊，或者唔实际唔 work 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只要参与嘅人咧，我哋个个咧都好似你当初你个勇字挂头嘅，我哋系唔怕死嘅，我哋系好坚决嘅吓。有十幾個 percent 真係相當之厲害㗎啦，肯定掂㗎啦，肯定掂㗎啦嚇。不過我覺得你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對香港嘅即係未來啦嚇，對建國啊或者係獨立咧，都有一份幻想啦，係唔好否定先嚇，因為否定唔使講㗎啦， 明知落彩唔中，但係都會買㗎。係 啦，冇錯啦， 都會落雞，即係有啲俾錢佢買㗎，真金白銀。 而家個政府啊或者建設派直情否定你啦，直話你講都犯法啦咁樣嚇，唔係嗰啲人，我覺得就已經 OK。唔当你敌人，但系如果你话咧，讲下都唔得，咁嗰啲就系敌人啦。啊，如果你话唔系要几 work 嘅，唔得嘅，咁呢啲系势利啫，功利啫，呢啲都唔紧要，唔好左头左势。 系，所以嗱， 咁我觉得我哋就， 我又觉得 唔成功唔难噶，我唔会否定，你千祈唔好难。你覺得難，但係唔係唔會成功。 我明白人係應該有夢想，即係梗係有夢想，梗係 OK 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 ignore 佢哋 OK， 但係唔好敵對佢哋。 唔會。 我見好多， 即係好似等於今次啲人鬧埋呢個 誒，好多人咪咁諗嘅。 支聯會啊，係啊，係啊，係，即係其實支聯會自己咩啫？自己身有事啫，佢覺得係鬧佢啫。事實係事實上咧，老實實啦，唔滿支聯會人就大有人在啊。不過問題就話好少人會出聲，費事做醜人嚇。而事實上咧，講出嚟啊，分析咗話俾你聽，支聯會嘅實際嗰個禍害啊嚇，對香港民主發展嘅禍害咧，我覺得係有需要嘅，唔係話去鬧你。唔系话去闹你，你唔去就算啦，你做咩要闹人哋啫？咁样，喂呢样嘢如果唔话俾人听咧，香港又真系冇进步，因为乡愿啊，太乡愿土圈亦得滞啦。 咁好简单， 明明坏人一个，你都唔敢批评咁，而且佢唔系坏人，系个人，而系佢所产生个效果系令到香港沉沦。 个连锁效应其实佢令香港沉沦，我谂好多人都知道，但系我哋觉得好多人知道，但系你我又望翻维园张相，屌都唔系好捻多人知道。不过好得意嘅咧，香港好奇怪。想法好撚神幻，即係話，我嚟又唔係代表， 佢仲話又賺錢又賺多咗添啊嘛！有啲人真係話，嘿，你越鬧我，我就越要去咁。 Something like that 即係其實好多人，其實你我就冇你咁樂觀嘅，即係好多人嗰、那個其實佢連基本嘅辨別能力都冇啊，基本邏輯都冇啊、香港人， 咁又 係，即係亂撚曬龍都話阿林康正竟然話聽到有人講話點解啲人淨係哀悼啲學生，點解冇人哀悼解放軍嘅？屌你有咩殺人兇手嚟走去哀悼啊！屌你老母，即係殺人兇手判撚咗死刑，你走去哀悼個殺人兇手，都黐撚線！即係咁乜撚嘢邏輯？即係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講，香港而家進入咗一個，尤其是2011X年代，其實進入咗一個集體反智嘅年代。 係啊，反智。 我哋係香港係反智型社會， 好反智，好恐怖。 其實係反智型社會，因為點解？ 喂，你知道呢個社會反智，你點樣去保護自己啊？嚇，唔反智咧？因為有陣時你冇發覺，有陣時你做嗰啲嘢啦，唔好話你係你，好多人都會做嗰啲幾反智嘅行為，或者思想啊，或者一啲決定，咁你又會。都要檢討的 唔係你政府帶唔係冇辦法，你政府帶頭反智，你明？你日日喺新聞度睇到嗰啲係反智嘅，即係全部白痴嘅，完全白痴 嘅。宣傳令你哋反智，嗰啲嘢係其實就係幫啲洗腦。 所以咧我就覺得咁，即係我哋好 constructive 嘅，即係啲人心人生啊嘛，即係你醫者父母心。蔡醫生，蔡醫生醫者父母心，係咪先？咁我哋 constructive 啲就喺呢個咁反智嘅社會，我哋點樣可以獨唔好話獨善其身啦？點樣可以？活得比较冇咁辛苦啦， 系啦，自在啲啦。 其实我又觉得stay away， 防唔好同嗰啲人拗太多，即系嗰啲交人，你唔好拗太多。 啱啦，啱。 但系， 正如我话唔去 ignore 佢哋，唔好理佢哋。 但系， 做我哋自做自己事先。 遇着有一个可以拉嚟自己嗰边嘅咧，就潜移默化佢，就即系因势利导。唔鬼难。 其实咧，其实讲真啦吓，都差唔多够钟啦。系阿东俾我感觉咧，系好典型嘅一个咧，即系 你 唔系系有一个有理想啦，但系真系被不惑咯。你虽然年龄够啦，但系真系仍然好疑惑，对自己都仍然有啲疑惑。咁啊，你一腔热诚，但系又忧虑过多啦。其实忧虑系基于点样咧，就系实际嘅考虑啊嘛。吓，有啲好现实啊吓，咁样谂啊，其实唔。需要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有咁多有理想嘅人或者計劃喺拎我出嚟咧，你抱懷疑態度係啱嘅，係正確嘅。不過問題又唔需要去憂慮太多，因為而家行嘅人越嚟越多，條路已經行咗出嚟噶啦嚇。你會唔會參與其中係你嘅選擇，但係咧唔需要擔心咧呢條路係會唔會錯或者係唔能夠成功。我可以話俾你咧，你唔需要擔心唔成功。 唔係即係我哋好樂觀，係咯，路很多，即係路係人行出嚟嘅。即係辦法永遠比困難多嘅，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嘅嘢咧，就係大家唔好太過互相攻擊啦。即係我覺得唔好話同唔同路，即係大家達到一個目的，就唔需要一定係你打我，我打你，你鬧我，我鬧你。即係其實鬧冇算，你咪由佢講咯，即係都 唔緊要。有陣時覺得唔係攻唔攻擊嘅。有啲嘢咧，你唔知有暴亂反正咧，係危險嘅。即係一個壞人喺你身邊咧，你係做唔到好事嘅。 所以 的確係要。 我意思係話唔好花太多時間去搞其他人啦。即係你做好你自己，行好自己條路。即係例如好似葉普成咁，冇問題㗎。即係行好自己條路，即係一路即 即行到九月， 但要掃除障礙，你撐得舒服噶嘛，先能夠雜誌成功噶嘛。 咁但係嗰啲未必係一定係障礙，反而即係點樣去壯大個其他星座。咁人 障礙我哋要排除 嘅。係人哋，唔係咁係咁。 不過我知道你唔係障礙。 人哋好多打擊，我見到好多其他網媒都有，即係見到啦，即係好多其他網媒嚇都會對葉普成有好大嘅成見，甚至主流傳媒更加大添啦個成見，即係佢哋覺得啊，黃毓民係洪水猛獸嚟嘅。 當然啦， 覺得陳雲係傻佬嚟㗎。 非常之癲，我都癲。 即係所有唔同佢熱狗嘅審批權並唔喺黃楊達嗰度啊嘛。 即係等於你話我會成功咧，我相信咧，你心底裏都話你癲嘅咁啊。其實唔會嘅，我哋一定要贏嘅。 我話俾你聽，即係我因為我真係識好多主流作家，我真係識好多嗰啲 當然啦，所以你嘅思想，你所以仍然咁疑惑啦。 唔係因為咁， 唔係 啊。我想講俾你聽啊。我想講俾你聽佢哋嘅想法，即係佢哋覺得咧，總之唔係佢哋嗰啲就係熱狗嚟嘅，好低能啊！即係有啲係有頭有面嘅，即係嗰個一定係熱狗嚟嘅。 咁低能人，你唔使鬼理佢咩？ 我都俾人話熱狗啦。 咁你有冇你有幸啊？哎呀，過曬鐘啦。OK， 好啦，有機會再同你傾。 好好好，多謝阿蔡醫生。 OK， 多謝大家。